脏摩尔龙，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这李木才的案子，周新算是审明白了。许应先就是一口咬定李木才偷了他府上的东西，人赃并获，周新也没有什么方法方案，只能是在其他地方找找突破口。就在审案结束以后，周新和许应先聊起了闲篇，也正是这个聊天的过程让周新找到了突破口，把许应先一步一步地带进了他的圈套。一边是传说中的锦衣卫，一边是地方上的父母官，一个阴险狡诈作恶多端，一个秉公办案惩恶扬善。当邪恶遇到政治，这场较量真能邪不压正吗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用生命做赌注的较量第三集。周新先是假装非常羡慕锦衣卫的权，可谁想这锦衣卫却说出了自己的年俸禄是80担米，这可让周新找到机会了。接茬说道，年俸禄80担的五品京官，居官时间也仅仅就10年之久，家境又不是富贵出身，却在浙江临时的衙门里一下丢了这么多金银珠宝，我说许千户，您这钱是打哪儿来的呀？许应先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周新绕来绕去合着在这儿等着他呢，急得他是面红耳赤，坐立不安呢。憋了半天，突然大喝一声，大胆周新，你竟敢当面戏弄本官，你就不怕你丢官入狱吗？周新早就料到许应先会来这么一手了，他捋着胡子狂笑了一阵，突然笑声是戛然而止，这脸色可就沉下来了，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许应先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，我周新乃是太学举贡出身，为官20多年，执法不阿，从来就没想过怕死二字。你身为万岁御用的侍卫，10多年来仗势欺人，天下百姓还有官府早就对你恨之入骨了，这回你来到浙江，又是假公济私，强抢民财，霸占民女，残害百姓，弄得大家是怨声载道，你不知廉耻，不知收敛，竟然欺压到我按察使的衙门来了，难道你就不怕王法吗？周新这一通指责一下把这许应先给说懵了，紧接着许应先这脸色突然一变，像个疯子似的就指着周新骂呀，你个周新，我看你是活腻味了，你血口喷人， 你说我残害百姓，你有证据吗？就那一个李木才想把我告倒，老漏。周新真是认识了这位许应仙呐，他是临死了都不肯认错。周新拿起早就准备好的那一沓状纸，啪一下就扔在了许应仙的面前。你好好看看，这一张张状纸就是凭证，你自己写的报尸单也是你的供状，难道我还冤枉你不成？周新本以为人赃俱获，许应仙这回不得不服了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当状纸拍到许应仙面前的时候，这许应仙抄起状纸三下两下就给撕成了碎片，没有了证据。周新这该如何是好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， 这下可给周新气急了，他啪的一声拍了一下惊堂木：“许应仙，你可知道这是哪儿吗？”许应仙瞧了一眼周新，然后一脸的无所谓：“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按察使衙门嘛。”你也知道，堂堂按察使衙门岂能容你在这儿横行跋扈？别说你是一个小小的按察使衙门了，就是京城的刑部大堂、督察院，我徐某也照样是通行无阻。说实话，许应仙呢，一说这话，心里头自己都机灵一下。不是因为他没这本事，而是这回面对的是周新，他不是一般人。他知道周新这人向来都是不畏权贵，要不然自己也不会这么麻烦。这是他的地盘，再这么僵持下去，许应仙也没什么好处。俗话说得好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呀。于是许应仙扭脸就冲着周新喊道：“周新，本千户早就探听到你有意反叛朝廷，这回来到浙江是特意缉拿你归案的，讲什么？”他这一喊呢，站在身边的20多个锦衣卫亲军齐声应道：“哟。”紧接着这许应仙喝令道：“将叛臣周新给我拿下。”就看这20多个壮汉冲着周新可就扑过来了。紧急关头，周新当堂一站，满脸正气的厉声喝道：“大胆！”那帮亲军呢，被周新这么一吼，吓得没人敢往前冲了。只见周新从容淡定地整了整官服，掷地有声地说：“升堂。”周新话音刚落，只听大堂两侧的衙役们齐声喊道：“威哦！”其他的捕头啊、校尉啊，反正是按察使衙门里所有的人员，全都怒气冲冲地来到大堂之上，三下五除二就把那20几个新军给捆了一个结实。早前这帮人还仗着许应仙撑腰，个个都是神气十足的，这会儿倒好，全成了双打的茄子蔫了，刚才那股劲头啊也没了。这架势估计是许应仙从官以来头一回见着，虽然当时啊没被吓晕过去，不过这说话的声儿啊明显颤声。这周聂台，你还是抓不了我。周新乐了：“许应仙呐，我凭什么抓不了你呀？”事情既然都到这份儿上了，许应仙还说周新抓不了他，莫非这许应仙有什么护身的法宝吗？您还别说，这周新是千算万算，就是忘了算计皇上给锦衣卫的特权呢。就看许应仙有打怀里头 不慌不忙地掏出了一道黄缎子，然后突然冷笑一声，哼，周鑫，你看好了，这可是皇上写的圣谕，我离京之前纪指挥使亲自给我的，这上边写的清清楚楚，各省官员不经万岁御批，不能够缉拿惩处我。许应先这手真是出乎周鑫的意料之外呀，他事先是一点准备都没有，眼前这黄澄澄的确实是皇上的圣谕，我不能违背，可是就这么放了许应先，这事情已经闹得这么僵了，这就等于放虎归山呢。周鑫前思后想了半天，最后走到许应先的面前，圣谕那是保你办理公务的时候没有危险，可绝不是保你行凶作恶的，像你这样我就应该上书夺回你的圣谕。不过也罢，既然你的手下我都抓了，那许大人就先受受苦，收好了您这道圣谕，在衙门里头待些日子，等我把详情上报皇上之后，等到皇上一发话，我就收了您的圣谕，再把你缉拿归案。说完一挥手，几个捕头就把那些锦衣卫的亲军押进了大牢，而许应先呢，他就是想狡辩也没人听了，连揪带拽的就被人押回了住处。锦衣卫许应先被周鑫给抓了，这个消息还没出半天呢，就惊动了杭州城，这老百姓抬匾的、送花的、敲锣打鼓的，全都聚在了周鑫的衙门口，什么铁面无私啊、龙图在世啊、黎民恩禄，好家伙，这样的匾额慢慢的挂了一条街。还有那街坊四邻选出了一批德高望重的老街坊，特意让他们前来求见周鑫，给他带来一些土特产、珍贵的药材。大街上这闹哄哄的，周鑫坐在衙门里头早就知道了，可他就是不出门。这可不是因为周鑫拿糖，而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，还特意吩咐手下出去传话，说为民请命，惩治不法，那是他作为一个按察使的职责，没什么可谢的。乡亲们的盛情他心领了，但是东西一概不收。这番话传出去之后，这周鑫的形象更高大了，老百姓嚷嚷动了，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赶紧在衙门口烧高香为周鑫祈福。没出几天，周鑫就把李木才给放了，还下令抄了锦衣卫的临时衙门，把他们敲诈勒索来的财物清点入库，等着皇上过目之后发还给施主。周鑫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整个江南都为之轰动了，像什么总督、布政使这样的官员也都私底下暗暗地钦佩周鑫的胆识和魄力。周鑫的名字一夜之间就红遍了大江南北。然而就在百姓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的时候，有一双眼睛却始终阴沉地盯着按察使衙门，这个人就是被软禁起来的许应先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许应先虽然被周鑫软禁了起来，可是无论吃喝还是礼节，那也都是把他当成了一个五品官员来对待的。只不过这许应先的活动范围只能在这个院子里边，休想迈出大门一步。按察使衙门的官兵把整个宅子看得严严实实，巡逻的时候还时不常的凑在窗户外头往里瞅瞅，是不是许应先还在。这两天周鑫开始带着人来搜东西了，那些个金银珠宝、玉石锦缎的可是没少抄啊。 许应先看着心疼不说，他也担心呢。但凡这些东西要是报给了皇上，谁也救不了我了。目前这唯一的活路就是想方设法从这院子里跑，抢在周新头了，进京密告，先把周新打成一个逆臣，这么一来，我许应先的命才能保得住啊。想到这儿，许应先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别看这宅子不大，可是那些官兵那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啊，要想趁人不备逃出去，势比登天。许应先真是琢磨了两天，细心观察呀，也没能让他看出一点破绽。看来呀，我这回是栽到周新的手里了，死心吧，就等着皇上判我死刑了。这天夜里雾气很浓，大门口挂起了一串灯笼，街门也被加上了一把大锁，院子里边这更夫打着梆子，围着许应先的屋子是一通乱撞，时不常的还靠在窗户根底下但是瞧瞧，直到瞧见这许应先上床睡觉了，这才放心的离开。早先这许应先哪受过这种监视啊，好几回冲着更夫破口大骂，可是几次下来，许应先一看骂也不顶用，只能是认着更夫，你爱干嘛干嘛吧，反正我这脑袋都快掉了，还费那劲儿干什么呀。这天夜里三更天的时候，梆子声刚刚敲过，院子里头安静的都能听见这夏天天吹过的风声，种在院里的大柳树被小风这么一吹，刷刷的。许应先自从软禁到这里之后，别看平时躺下的比较早，可是真正睡着其实挺晚的，别看都三更天了，可是啊，这许应先其实也就是刚刚要睡，突然他这朦朦胧胧的就觉得有一个人碰了自己一下，他赶忙翻转坐起身来，脱口就喊，谁谁呀？难道是周新迫不及待的想要了许应先的命吗？还是另有他人来救许应先呢？许应先刚要大叫，这个人上前一步就捂住了许应先的嘴，嘘，千户大人别声张，我是来救您的。这声音听着好耳熟啊，许应先脑子里边闪过了无数的人，突然在李木才的管家那停下，对了，这个人是李木才的管家李云。许应先心里这叫一个高兴啊，就听李云小声说道，快换衣服，此刻值班的家丁已经被我用迷药给熏晕了，正好逃脱。许应先赶紧接过李云递过来的衣服，匆匆忙忙穿好，这李云又将房门从里边反锁上，指着屋子的一个墙角从这儿钻出去。直到这个时候，许应先才看见这墙角有一个暗道，将将能过一个人。两个人钻出暗道，这李云转身要把暗道堵上，以防止别人发现他们逃走的痕迹。就这样，李云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许应先给救走了。黎明时分，刚刚入睡不久的周新就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给吵醒了，跑来的家丁上气不接下气，就把许应先潜逃的消息告诉了周新。周新听完之后犹如当头一棒啊，他知道只要许应先跑了，那紧接着就该轮到自己倒霉了，还有就是浙江百姓也得跟着倒霉呀。于是他火速传令，杭州城所有城门紧闭，调动所有的稽查人员挨家挨户的给我搜，必须把许应先给我缉拿归案。虽然下了这道命令，这周新呢还是怕万一这许应先跑出了杭州城怎么办呢，于是又下了一道令，让手下人快马加鞭，沿途一路搜索，只要是发现了许应先， 无论他手里拿什么圣谕，都先给缉拿归案再说。为了能够更加保险，这周新还让手下人画了一张许应先的画像，张贴在城里，发动老百姓，只要是发现可疑人等，立刻通知官府。该下令的也下令了，该搜的也搜了，全省上下闻风而动，捉拿许应先的事儿是家喻户晓啊。但是两天过去了，这许应先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这个时候，周新的心里可是越来越不踏实了，他担心许应先的动作比他还快，怕是已经离开了杭州的地界了。如果要是这样，那捉拿许应先的概率可就如同是大海捞针了。想到这儿，周新先是叹了口气，看来只有我亲自进京揭发许应先的罪行，向皇上禀明情况，取得皇上的支持，这样才能惩治得了许应先呐。这个时候周新也不等什么消息了，赶忙挑选了几名精明强干的随从，轻装简从，跟着他连夜奔京师而去。听说周新进京告状，杭州城的百姓都替他捏了一把汗，当地的一些官员也都帮着周新写了弹劾许应先的奏折。不过他们也知道当今皇上朱棣有多么的宠信锦衣卫，为什么呢？您得知道啊，朱棣这个皇上当的不光彩，他是把自己的侄子朱允文赶下皇位，自己才登基的。后来这个朱允文下落不明，朱棣呢就让手下这帮锦衣卫到处搜查朱允文。对于锦衣卫，朱棣那是绝对的信任，所以周新这回进京真能凭着手里的证据就把许应先给告倒吗？再者说，这个许应先可远没有周新想的那么简单，周新能否在许应先之前到达京城，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呢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谁把星光点亮？谁？